行找我登天路径，让我实现一生的抱负，摘下梦中满天星，期许你的少年抬头来，向青天伸出笑一声，少年歌一曲，把心声献给群山听。漫漫长路远，冷冷又梦境，雪里一片清寂。可笑我在独行，要找天边的星。有我美梦作伴的他，伶仃冷眼看世间情，万水千山独行，找我登天路献给群山听，漫漫长路远，冷冷又梦境，雪里一片清寂。可笑我在独行，要找天边的星。有我美梦作伴，不怕伶仃，冷眼看世间情。万水千山独行，找我登天路径。 摘下满天星，这是1993年由黄沾作词，徐嘉良谱曲的歌曲，也是当年电影《画皮》的插曲。摘下满天星没有特别的含义，但是配合电影开篇的画面，匹马雪中行很有气氛，也许也映衬了秋官饰演的王生的意境。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真妮《海上花》。 这般柔情的你，给我一个梦想，荡漾在起伏的波浪中，盈盈的荡漾，在你的臂弯。是这般深情的你， 这般凄清的你跟随我的梦想，仿佛像水面薄的短暂光亮，是我的一 1986年，罗大佑为电影《海上花》谱写了同名主题曲，珍妮首唱。也许你也听过郑怡、李碧华、江淑娜、梁文音的翻唱。

然后放你去另一个美丽世界。善良的 听听音乐。